缅怀金日成主席印尼委员会和埃及委员会近日分别宣告了成立。缅委会决定以6月25号到7月10号为缅怀期间，在这期间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和缅怀金日成同志巴基斯坦全国委员会最近分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和卡拉奇宣告了成立。